啲將會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話，討論兩名英國人同一名摩洛哥公民被俄羅斯承認地位嘅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法庭判處死刑嘅事件。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06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1,80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5点，升2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01.2跌6毫，阿里巴巴112.8升1.5，腾讯控股396.4升1.6。恒生中国企业77.6升1毫，京东集团250.8升1.8，快手86.5跌0.5，百度集团149.9升1毫，比亚迪股份315.8升15.8，盈富基金22.12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瑞士法郎8.019，澳元5.599，加元6.173，新西兰元5.047，欧元8.3337。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4点，跌422点。港金报17,2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49美元，卖出1,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裕隆居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的。九巴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是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由马料水码头开去黄石码头，开出时间是下午的6:30和7:00。而运输署亦都安排了临时的专线小巴服务，由黄石码头去海下的班次开出时间是晚上8:00和8:40。而由黄石码头去屋头的班次开出时间就是晚上8:00和8:30。而在将军澳宝顺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宝顺路去宝林方向通往将军澳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的支路近灵实医院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296A、296C 和296D 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楼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以及屯赤隧道50排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开始今日嘅节目，先听过有咧庆祝回归25周年嘅主题曲前啊，作词监就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 6月10日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耶、yeah, ，hello！ 今天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的点歌对象，你已经摆咗上我哋社交媒体啦， 系啦， 就会有啊黄家驹嘅， 系啦，因为今日适逢是佢嘅生忌啦，咁啊，大家到底有啲乜嘢歌曲想点俾佢呢，或者可能都系想点俾自己听呢，咁啊，可以喺骚动音乐嘅社交平台嗰度话俾我哋听嘅， 可以留言啦，讲下可能佢因为佢嘅音乐，无论你本身系有玩音乐定系只系。听众都好，即系佢所做嘅音乐，应该都会 唔多唔少啦，都会有各种嘅回忆啊或者影响咁样都可以 share 下，即係所以听佢嘅边一首歌啊等等啊嗰啲咁啦。 咁 至于何君嘅说话就会一啱六点钟新闻之后嘅环节嗰度就会大家听到啦。 係啦，一齐点歌一齐点歌。咁啊今日呢即係想讲嘅嘢就係我发现自己呢排呢即係都不下于一个同事，即係其实好多同事经过嘅时候见到我呢佢都话喂，你肥咗咁，因為我發現呢排約咗好多人食飯啊，即係唔知可能真係太耐冇見一啲嘅朋友，即係可能又約過一啲舊同學食飯啦，又約過啲舊同事食飯啦，好似今晚咁，我又約咗一啲舊同事去打邊爐啦， 又打邊爐， 係啊，我發現呢一排就係打邊爐嗰個次數咧，應該遠超過我平時正正經經喺屋企食飯嘅次數，即係 邊爐之貴。 呢排系辛苦嘅，系肥嘅， 都系嘅。我都谂住即以前即之前嗰段时间，你咪有堂食咧，大家倾偈倾咁倾啦。但系而家你有得可以约出嚟啦，叫松动啲咧， 冇错。 你可以讲到咁上下就，哇，不如约出嚟食饭，见个面倾下啦，临时见啦咁样。咁的確係嘅，即係譬如我今日晏晝都約咗以前中學嘅老師食飯啦，咁樣同另一個 friend 一齊，咁跟住真係耐冇見㗎啦，即係中間其實有 send message 傾下偈咁嘅，大家都咁跟住唔知咧又好得意，我覺得即係但凡有機會咁樣同即係識嘅你嘅老師咧去咁樣坐低食飯傾偈 update 下近況咁，因為我個人係從來都係叫做。好睇重嗰啲叫做階級觀念 哦 ，OK， 系啦，即系譬如上司下屬長輩後輩嗰啲，我自己都幾 恭恭敬敬嗰種啊， 都會嘅，即係但凡對方係即係長輩或者點樣，我係會唔同啲嘅，即係同平輩或者後輩，我覺得個講嘢啊各樣係 冇咁舒暢， 或者我會特別。 礼貌啲， 礼貌啲， 礼貌啲， 即系你 礼貌之鬼， 系啦系啦，咁好多人都会，但我觉得我自己呢样系特别强烈嘅，咁以前读书嘅时候就老师学生咁样关系，咁而家好似我觉得有种一个叫年长啲嘅朋友咯，会变咗，即系毕咗业之后， 系 咁可以即系坐低倾下偈，咁好彩嘅系唔系净系话当年，因为有时好衰嘅，你见翻啲旧同学或者老师， 讲嚟讲去都系嗰阵时读书啲嘢， 系啦，当即系你可能发展唔到一啲新嘅话题啊，或者点样样嘅时候， 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啊？阿小强佢咧 系有呢啲嘅，咁但系占个比例系有多与少噶嘛，咁我庆幸嘅就系唔使占好多呢啲嘅比例。反而占得多啲，即系会讲而家嘅 近况 啊，世界发生嘅事啊，自己人生嘅感受啊，即系呢啲咁样咧， 都会嘅。你耐冇见啊嘛，即系大家都叫做 update 下大家咁样， 系啊，所以觉得系几开心嘅。咁同埋咩？呢个老师都系喺我读书时候一个影响深，即系影响得深嘅老师，或者好重要嘅一个老师啦。 点解咧？ 因 为佢拱你入行嘅， 我谂佢应该，我谂啲老师所有。教过嘅都冇谂过呢个咁嘅死僆仔啊！一日咁样坐喺个 直播 室 嗰 度咁样讲嘢， 日日收工都听到你把声，好烦啊！咁啊， 你唔好话有啲老师真系读书嘅时候，可能大啲嘅到中六七咧，未必接触得多嘅，有教过，但系唔系倾好多偈，但系真系到做咗电台咁，佢哋有时放工坐车听到，咁跟住会 send 个 message 哦，听到你做节目咁样倾翻偈咧，跟住就close 翻咁样，有一啲咁样嘅例子。 啲话题咯，可能 系 今日听到你又讲咩咁嗰啲啊， 系啊，咁今日见到呢个老师，我即系对我影响深远同重要老师，佢喺我即系中六七嘅时候做班主任嘅。 OK， 咁即系班主任就好似会即系陪伴住我哋成班同学经历呢一个即系要面对即系公开试或者真系大个仔啦，叫做嘅时候嗰个人生阶段，因为你去。那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那时要考虑自己升大学 是 要 揀科 啊即是牵涉到要同你讨论将来啊。 是。 那时中六七经常会卡在一个位置的就是时间得那么多你要计划自己将来的同时亦都要想下怎样好好珍惜剩低在中学的时光。 是。 咁呢個課題唔係就係我身上身邊同學都會有噶啦，我應該將啲時間努力讀書為將來，定話讀書都唔係最重要嘅， 享受下而家校園嘅生活啦。 兩樣嘢好似好對立咁樣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呢位老師又傾呢一樣嘢啦。咁嗰時候做班會主席，咁都想叫做畢業前留一啲美好嘅。 回憶俾大家啦， okay. 即係嗰啲老土嘢啦，咁即係佢都有，即係作為一個班主任，佢除咗同學傾，佢都會有行動上去 支持 因為佢教中，即係叫中化啦，我哋叫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咁、 哦。我都有讀過。我中六七嗰陣時 係啦，咁我真係好記得佢有一次上堂做嘅寫實用文嘅一個練習，佢特登 set 咗嗰條題目，就係、是、想全班嘅同學去思考，究竟剩翻落嚟就嚟畢業嘅日子係點樣運用咁樣。 哇，好好啊！呢、 這 個 即係個類，我唔記得實際嘅題目。你幻想可能係假設你係班會主席啦，咁跟住有啲同學就話要温書，有啲同學就好想做一啲叫做團體嘅活動，等大家嘅即係享受剩翻嘅時光咁。咁就每一個人都要寫一篇噶嘛，就話如果假設你係呢個班會嘅主席定點啦，你會點樣樣去 execute 嗰件事呢，咁呢个问题就会令到每一个人你都要用脑思考呢个问题你嘅取态系点样样啦，即係佢係用一个方法嚟激发大家创意去思考呢个问题，即係我觉得呢件事真係到而家我都会记得係印象超级深刻，因为佢冇需要咁做啦，亦都咁，但係佢又真係会为咗大家去做，咁我就覺得好記得咯。 喂，但係佢真係你真係要多謝佢喎。你中文我記得好似你攞 A 喎。 哎呀，全靠佢嗰陣時候，即係寫嗰啲咩文化篇章，即係講好多叫道德倫理嘅問題。係 啊 係 啊，冇錯冇錯。 亦都有啲傳統嘅思想、啊， 人生的意義啊， 天人合一啊，嗰啲咁樣咧，其實即係完全冇概念。但係嗰陣時候、即係佢喺我心思教我哋啲同學嘅，咁即係嗰陣時候有呢啲對呢啲事情嘅判斷。我覺得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嘅，佢對於而家嘅自己。 係係係係係。咁你而家即係再見翻佢啦，你會唔會即係係嗰一種啊？當年真係好多謝你、啊。 我冇咁啊， 冇你我都唔可以做到DJ 啊。 咁又冇咁講嘅。 Okay, 一見就喂，好耐冇見啦。 哦，食 咩咁啊？ 即係都 casual 嗰個感覺 是。即係我就話冇咗嗰種太過拘謹嘅咯。咁、喺學校以前細個見一定會有啦。 但係佢嗰陣時都冇諗過你會做呢行。 我冇。 佢有冇話即係嗰陣時都會啊？不如你第時大個做咩啦？好啱你啊！佢會唔會係呢啲㗎？ 我哋以前嗰啲老師唔興即係呢一款嘅、 哦 okay, 即係好好任得你嘅。 Okay, 你想唔想？倾咪倾咯，你对自己将来冇乜所谓嘅，咁佢咪冇所谓咯。 因为我好深刻印象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因为我好曳嘅，我成日驳嘴嘅，跟住有个阿 Sir 话， 即系以前， 真系细个，而家都系嘅。跟住然后嗰阿 Sir 同我讲啊，你大个唔做律师真系嘥咗你啊，咁样。跟住可惜我大个读唔成书啊，读书唔够叻去做律师啦，咁样。即系不过等下而家谂翻，都觉得啊，其实有时啲阿 Sir 讲嘅都几重嘅，我觉得我呢啲好中意驳嘴嘅性格系 都系嘅，都啱用嘅。即系佢哋讲我又总有啲嘢系好重要嘅， 系啊 啲嘢咯。 可惜唔听书，唉，冇办法。 所以而家你如果系读紧书又好，或者毕咗业咧，即系你身边嘅老师，我觉得呢个哇，突然之间好认真咁讲，但系重要嘅人嚟，我觉得系好耐冇见嘅话，咪约翻自己啲老师咯，倾下偈 ，update 下近况。 踏出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案，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莫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内面。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失，你似手伤，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响着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望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假设缘分唔到嘅话，呢一餐饭就会好似冯允谦呢首歌所讲 ，freaking nightmare。但系如果缘分到，可能你会一生一世都想黐住佢。 心搞到全记清楚，如今有他轻将我痛，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真力行来攻。Yeah， 无人需要来比较，谁宠我多，为祈求亲友能知道回应祝贺。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天高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动。 星期五，祝大家都有呢一个缘分，有一场浪漫嘅约会。听过有姜丽文。最新拍台作品爸爸放心我出嫁。 当苏联委员会表示获得大量证据显示时任总统特朗普激发极端主义团体参与苏联，指出当日的苏联是有预谋的政变危及美国的民主。在特朗普任内担任司法部长的巴尔亦都有向委员会作供，说已经一再告诉特朗普他在选举之中落败，选举涉及舞弊的说法亦都是错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牛头角嘅彩霞道有水雾急收，去振华道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挤塞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德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多车，龙尾分别去到近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御港湾。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是挤塞的。提一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北潭坳的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的。运输处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由马料水码头去黄石码头开出的时间是今日傍晚6点半和晚上7点。另外都安排了臨時的專線小巴，由黃石碼頭去海下，開出的時間是晚上8點和8點40分。由黃石碼頭去屋頭，開出的時間是晚上8點和8點半。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屯赤隧道50排去機場，沙頭角公路皇后山橋面去粉嶺。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苏屋村荷花楼、荃湾愉景新城十座、沙田河畔花园 D 座、黄大仙、黄大仙上村昌善楼、何文田冠德苑冠昌阁、将军澳消防处百姓阁已婚人员宿舍三座、沙田乐丰径三号嘉美花园、将军澳和明苑和辉阁、湾仔谢飞道168号东基大厦同埋东涌黄泥屋二号地下、大头虾南丰海鲜酒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你们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给你们，全程没有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不可以停，明不明白？ Yes！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 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的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些从来未接触过的事，再从他们的表现解读孩子的心思。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也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紫砂饰演的先是黎树，但后来又发现原来黎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土屋伦。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孙家栋，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1967年，孙家栋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更加解决了卫星上边东方红装置突然走音的问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先点先？ 咁啊，今日我哋点俾呢一个对象咧，就真系一个我觉得系香港乐坛嘅传奇啦，就系黄家驹啦。即系同埋以往咧好得意嘅，即系做好多一啲乐队嘅访问嘅时候，都会提到，即系尤其我哋同龄嗰啲，都会话啊，细个玩嘅一定系夹 Beyond 嘅歌先咁样。 系啊， 系啊。咁所以今日趁住即系阿家驹嘅生日啦，都想即系向佢致敬一下。所以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是点俾家驹嘅， 咁大家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亦都可以点歌啦，点一首歌送俾佢啦。 冇错，咁啊，我自己对佢嘅印象咧，其实我谂应该系细细个，其实上音乐堂已经学唱《真的爱你》噶啦，即系因为呢首歌系母亲节歌嚟噶嘛，即系送俾妈妈，所以其实好细个就开始知道 Beyond 呢一队乐队噶嘛，但系当然细个未知道，哇，原来咁犀利，话一个影响咁深远啦，即系到大个就慢慢再。知多啲嘅时候就再听多啲佢嘅歌咁样咯。 细个未会知道系即系 legend 嚟嘅， 系啊！但系到大个真系会觉得哇，真系哇咁劲嘅咁样样。咁所以可以听一下我今个星期写俾佢嘅信。亲爱嘅家驹，你好啊，生日快乐！不经不觉，原来你已经离开了我们差不多29年。你离开那年，我都未够3岁，所以当时都不是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知道身边有很多人都很激动。到我大过了，才慢慢识得你的音乐，亦都是你令到我相信好的音乐真的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区的界限。我深信直到而家，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喜欢你呢啲经典嘅作品，随便喺街揾一个年轻人都仍然会识得唱。记得早几年喺网上边睇过一条 busking 嘅片段，喺东京新宿有位街头艺人唱住日文版嘅《海阔天空》。后来有一个女仔一边欣赏一边用广东话合唱。呢位街头艺人就立刻转唱广东话版，海阔天空的歌声就布满了新宿街头。原来他乡如故知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虽然我不在现场，不过隔着个 mon 睇翻条片，我都觉得好感动。同一首作品代表住的原来都是不同人背后的故事。 当然啦，你亦都系好多音乐人嘅榜样，因为要将原创嘅摇滚音乐喺本地发扬光大，喺当时绝对系唔容易嘅事嚟嘅。所以你亦都做过《喜欢你》《真的爱你》呢一类相对商业化嘅作品。从结果嚟睇，的确系令更多人接受摇滚乐逐步成为主流嘅。我深信你到而家都仍然会好关心近代香港嘅摇滚乐发展，所以最后我想送以下呢一首 One Promise 嘅 I'll Be Fine 俾你听下。放心啦，仲有好多好努力嘅后辈做紧摇滚音乐噶。经常听早班火车翻工嘅奔神掌。 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日日彼此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停下心中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ained you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Thinking what in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nd easy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 know,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your teeth, 等待曙光。就算生活变到极繁，冇得放松。Being tired, attempt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 One Promise 嘅 I'll Be Fine 啦，咁啊，希望家驹如果听到而家啲后辈乐队做嘅音乐，即系希望佢都会觉得啊满意，都叻仔咁啦。 系啊，咁啊，我对佢嘅歌，我有两首印象特别深刻嘅，系啦，喺两个唔同嘅情况之下接触嘅，听下我又写咗啲咩说话。亲爱嘅家驹，你好啊！生日快乐啊！唔知道你嘅生日愿望会系啲咩呢？会唔会系同音乐有关嘅呢？我之所以咁谂，系因为我记得你当年讲过一句说话，就系话香港冇乐坛，只系有娱乐圈。细个嘅时候，我当然未必明白啦，甚至觉得两样嘢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咁啊，去到而家大个啲，就明白多啲啦。 由你讲嗰句说话开始到而家，经过咗咁多年，我觉得依家开始有啲好转噶啦。乐坛虽然继续有明星，但系同时咧，亦都真系多咗好多做音乐嘅人，而且种类亦都多咗啊，令到听歌嘅人咧都多咗好多选择。我觉得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而家佢你嘅音乐咧，其实影响咗好多人。我想都冇乜人系未听过你嘅歌啦，而其中两首咧，其实我特别印象深刻嘅。第一首咧就一定要数到《海阔天空》啦，因为当时仲系读紧小学嘅我，系喺一个宽频广告嗰度听到噶。嗰时一听就俾你嗰一把咧沙沙地嘅声线吸引咗，而喺广告最尾仲要加一句标语，就系、是、生有限，但愿活无限。哇！细个就算系未完全 get 到晒个意思，都觉得好有型啦。更何况而家大个再谂翻，真系觉得呢句说话写得好简单，但系都好有意境。而至于第二首歌咧，就系、是、不再犹豫啦。喺我中六嘅时候，因为做咗学校嘅社干事，咁当时每一个社咧都要谂一首主题曲，成为当年嘅社歌。而当时嘅社长正正就系拣咗《不再犹豫》呢首歌啦。我好记得咧，第一次喺一个社员大会上面，我就要同成班干事企喺礼堂嘅台上面领唱，好紧张啊，大佬唔识唱歌噶嘛。但系当唱到歌里边嘅嗰一句，哇哇，嗰阵咧，可能因为可以好尽情咁样嗌出嚟啊，所以就好似帮自己壮胆一样，而觉得呢首歌真系好有力量。同埋好啱咧，成班男仔喺度大合唱啊！嗰时成个礼堂，即系我读男校啦，全部都系男仔一齐嗌嘅时候，嗰、那个雄性嘅气场真系好劲啊！仲觉得自己即刻 man 咗添。所以而家每次听到呢一首歌，我都会谂翻起呢一个画面嘅。啊，唔知家驹你有冇好似歌词所讲咁，已经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呢？间唔中都仲会对人生有犹豫嘅波成上。 想靠两手向你上

当中四宗与之前的感染个案有关。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不安全儿童推车，测试结果显示那款推车有儿童手指被夹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用，商户如果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早前接获相关机构转介，随即在各区巡查，并且试购那款儿童推车作安全测试，结果显示产品的夹缝位置可能会夹伤儿童的手指，此外亦都未能够符合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规定的安全标准，以及未附有规定的双语警告标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两日继续在四川考察，强调要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动态清零，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为党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习近平由四川眉山转抵宜宾，继续考察调研，到宜宾学院了解校方对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方面工作。习近平勉励学生保持平实之心，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脚踏实地，从实践之中一步步成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稍后由马料水码头开出去黄石码头的班次会是下午的7点钟。另外亦都安排了临时专线小巴由黄石码头去海下，开出的时间是晚上8点和8点40分，而由黄石码头去屋头开出时间就是晚上8点和8点半。在牛头角彩霞道就因为水雾急收，去振华道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新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一对组合可以是跳舞，也可以是音乐创作，跨越不同年号，歌曲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

听下呢首嚟自1987年嘅作品，嚟自芝加哥嘅 DJ producer 叫做 Joe Smooth， 有呢首 Promised Land。講翻 Joe Smooth 咧，佢12歲開始就整歌啦，20歲已經成為芝加哥一個好重要嘅 DJ 之一。当时 Joe Smooth 啦，80年代未得到国际关注，就是因为佢嘅作品，包括而家听紧呢一首 Promised Land， 而呢首歌都出现过喺 GTA St. Andreas 嘅嗰一集里面当中。甚至乎咧 ，Joe Smooth 对于 Daft Punk 嘅影响都好深远嘅，早期 Daft Punk 嘅 show 咧都 remix Joe Smooth 嘅作品。这首叫做 Good Life， 来自 Inner City， 1988年的作品， Vocal 来自 Paris Gray。Inner City 就1987年喺底特律嗰度组成啦，啱啱呢首 Good Life 咧嗰时喺 Billboard Hot Dance Club Play Chart 攞第一嘅。今日早期啱啱嗰首 Good Life 啦，同埋 Big Fun 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而 當初成員就有 Kevin 啦，同埋頭先 vocal 嘅 Paris Gray 咁啊，但系 Kevin 咧其實後嚟咧就同兩位中學同學組成另一隊嘅組合。之前 Kevin 同中同组成嘅 Belfast Three 咧，咁啊被誉为系形成底特律 Techno 重要人物之一嚟嘅。而听紧呢一首咧就系 House 嘅一位重要人物，之前喺星期一有讲过佢名字叫 Frankie Knuckles， 呢一首有佢嘅作品叫做 Your Love。Frankie Knuckles 嘅 Your Love 之後咧，呢位朋友叫做 Larry Hurt 咁啊，1986年嘅作品叫做 Can You Feel It？ 咁 Larry Hurt 其實佢有另一個名叫做 Mr. Fingers 嘅，咁啊被人稱之為叫 Deep House 嘅始祖啦。同樣攞咗 House 嘅基因，但係佢聲音上嘅選擇咧，啲人稱為叫再 Deep 啲啦。咁你可以感受下咩叫 Deep 啲啦。 頭先一段可能重複住會講，即係話 our house， 然後我哋玩嘅就叫 house music， 就係咁樣啦。即係 house 呢種音樂就係慢慢由一個場地取其名而變為一個叫 house music 嘅嘢。而里面亦都有讲到 Jack 呢个字啦，咁 Jack 即都系一种叫做跳舞嘅类型嚟嘅，即系后屘慢慢演变咗，就系一种好适合跳一啲 Jack 呢一类舞蹈嘅音乐咧，直情会自己独立一个派系叫做 Jack House Team。Larry Heard 喺1986年嘅作品啦，叫做 Can You Feel It？嘅作品叫做 No Way Back。呢个作品咧，就嗰时制作嘅时候，当初就系先有一条 baseline 啦，然后就再用上呢个808鼓机咧去做一啲鼓嘅声。就是说这个 No Way Back 里面刚才那个即是个人声所讲，就是当你进入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之后，你就找不回你回那条路。都是80年代非常之经典一些叫 House Track House Music 里面的一些作品的。 呢首嚟自 Cheap E 嘅作品，叫做 Time to Jack 啊。嗰阵时有唔少作品都会用到 Jack 呢个字喺歌名里边嘅。呢个 Time to Jack 话你听够钟跳舞啦。呢位 producer 咧，其實佢都去過一啲唔同嘅 club 度打碟啦，包括有 The Playground 呢間好出名嘅，咪 Jesse Saunders 啊 ，Jack Master Funk 都有打過嘅一間 club 嚟嘅。因為聽過呢一啲八十年代好經典嘅 house music， 你就大概會感覺到嗰個年代嘅音樂究竟聲啊嗰樣嘢係點樣樣咁啊！希望大家都 enjoy 呢半個鐘啦。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